嗯，他这调调真挺难拿捏的。 是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关键词部分呢 ，stand, hear, trot, there, eat, grass, walk, the here, walk back 都是在一起的 here， 所以呢，他指出了方位，同时也说明了动作啊。我们看一下这句话，这句话呢，在这个下一点我们要看到的是，它的语调也都是向下沉的。Stand over here， 讲下去 ；Trot over there， 讲下去 ；Eat some grass， 抬高了，但是还降下来了 ；Walk back over here， 又回来了，还是降啊。它的语调特点是下沉。其实我们在讲英语的时候，很多很多小朋友啊、大朋友啊，平时朗诵的时候呢，会把中文的一些习惯带进来，就会使你的语调发飘。而英文当中这种下沉的语调，恰恰尤其是黑人英语的语调，是你值得学习的。 对，哎，这黑人的语言中啊，他们真的，他是说的话都带着韵律的，带着节奏的。 对 啊，所以他们的乐感特别强。你看他们发明那舞蹈 hip hop 那舞蹈啊，那你看上律动 stand over here， 下律动 trot over here， 前律动 eat some grass， 后律动 walk back over here。 是啊， 你看它全是有这个律动感的在里面，你去感觉一下。 让我想起了 swing dance 啊， 嗯，就这样， 好，挺好。然后呢，我们注意节奏啊 ，stand over， stand over， stand over here， 连读 ，stand over， over here， 那么 trot over， trot over there， 那 trot t 可能失去爆破是一个办法，连起来也是个办法 ，eat some grass 肯定是失去爆破 ，walk back over here。Back over 有连读 ，back over 或 back over here， 这样的话呢，把这些点打通，整个这我们这套句子就可以读了，嗯，啊。 Stand over here， stand over here， trot over there。 他那个 trot 读得很轻， 很轻， 他是 trot over， 他是 trot over there。 对，早期学习电影剧本的时候啊，就遇到过这个问题，所以有的时候会出现什么现象呢？就是我建议啊，咱们的听众是要把吐字做清楚，否则的话。你会出现电影剧本中出现什么现象呢？就是读英语会误导成为一种囫囵吞枣的感觉啊！千万不要这样啊！宁愿读的不那么像原声，但是也要把字说清楚啊！ 嗯， 对。 Stand over here, trot over there. Eat some grass. Eat some grass. Walk back over here. Walk back over here. 注意，还有每个单词要真的要吐字清楚， 嗯， 元音够饱满。 Walk back over here. Walk back over here. Walk back over here. 嗯， 我那些克克都没有用。Walk back over here. 对。 Stand over there. Here. Trot over there. Eat some grass. Walk back over here. 对。Stand over here. Stand over here. 注意 stand over. 这儿就一个小连读一定要有。Trot over there. Trot over there. 注意 eat some grass. 注意元音 grass. Walk back over here. Back. Walk back. Okay, walk back over here. 大家注意哦，这个句子你不能带着那高高兴兴的啊，我蹦过来我跳过去你打我呀打我呀。你不能是这种情感来读。因为他描述的这个句子是他自己很失落。你看我每天啊就从 A 地儿到 B 地儿。B 地儿到 A 地儿，有什么意思啊？这是一种什么呀？低落，对不对？抱怨是不是 ？Upset. Stand over here, trot over there, eat some grass, walk back over here. So Marty is actually under a piece of cloud. He's under a cloud. 我说心情不美丽， 不美丽， 嗯， 低落的， 对， 好不好？哎，这个也是考验你们戏精功夫的地方。Alex 就说 ：“I see your problem. 明白，明白，我明白你问题了。 I see your problem. Maybe I should go to law school.” 哎，你看，一个很平静，一个突然间又冒个念头出来。 是 ，Maybe I should go to law school. Maybe I should go to law school. 读得很快，意思是说，也许我应该去读个法学院吧。 对，我们说 see your problem， 嗯 ，Alex 这时候说话的时候完全是跳在外面说的，其实啊，他站在第三方的这个角度去说话，就感觉很轻松。你看，我知道你的问题，我识别了，我看出你问题在哪里了。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我此事我懂了。 对，站在室外啊，看这个问题 ，I see your problem。马上，他的语调跟他是不一样的，他的语调更充满了一种什么呀？哎，没有任何包袱啊，去判断一个跟自己不太相干的事情。I see your problem。这时候大家要把记住，读到 Alex 的时候啊 ，Alex 是一种开放的一种意识 ，wide open， 他是这样的人 ，open， direct, direct and open， 这是 Alex 的特点。Alexander， 那么他是这样的呢？就我们说，其实 Marty 是一个很有，他是有创业心的一个人，所以他有激情，因此他会经历失败啊，他会经历内心的这种低落。Alex 是属于那种怎么样呢？就是没心没肺，心很大的那种啊，所以他俩的这种语言表达一定要把这个拉开啊。一个呢就是心思比较重，另外一个几乎是没什么心思。 I see your problem. I see your problem. 重音在 see 上面。 对 ，I see your problem. I see your problem. 我知道问题在哪里了。好，语调降调以表示确认。那么他比较冷静。I see your problem. 一定要很冷静、很理性的表达这句话。I see your problem. 对， 你可以把那个 your 读成一个 your 就也好了。I see your problem. I see your problem. 也行。 对， 是吧？我们听听看。 I see your problem. Maybe I should go to law school. 好，重点就在后面了。什么？这个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这句话。Maybe I should go to law school. Maybe I should go to law school. School 这个词，大家不要看成学校，上学了。Go to school. 可别呀、 啊！不是啊 ，school 这个词可不是这么用 的。那是法学院啊。 School 表示的是学院啊，比如说哈佛的商学院。说哈佛商学院怎么说呢？用 institute 还是用什么词呢 ？No，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就是 school， 对，它代表学院，也代表学派啊。这个词不要把它当成呀，去上学了，上个小学吧，还是上个初中了，不是那意思啊。 No， Maybe I should go to law school. Maybe I should go to law school. 关键词在后面的 law school， 降调啊，它也是在判断。啊，然后呢，这句话的节奏是关键，我们看一下 ，Maybe I should go to law school， 怎么说呢 ？Maybe I should 读成 should 读成 should， 他要怎么样呢？把元音牺牲一下，所以被弱化成 should。Maybe I should。How much wood chuck chuck if a woodchuck could chuck wood？ 这样的句子是不能这么读的，这样 How much wood woodchuck chuck？If a woodchuck could chuck wood， 所以这样的情态动词大家都注意，在肯定句中都容易被怎么样呢？被弱读，啊，牺牲掉，以保证句子的节奏感。Maybe I should， 不是 should go to law school。注意，正确的读法是句子再快，关键词都是慢的，你读出来的时候。啊，所以在做去配音的时候，大家注意一点 ，A B 点的循环，不管你读的多准，说我12秒钟内完成了，你一定要在这期间把关键词保留住，凸显出来，这才是成功的配音。Maybe I should go to law school， 啊，前面可以多快都没事儿，别忘了关键词。 你看这个 Maybe I should， 它读得非常快，因为这个想法对于斑马来说是心血来潮，突然间冒出的一个念头，他也不确定。所以他就说了一个 maybe I should， 所以这个 maybe I 读得很快 ，should 稍微有点音出来了 ，maybe I should， 然后 go to 这么读 ，maybe 是个 law school 是重音 ，school yeah 是不是？ 对，是的。 好，听一下 ，I see your problem， maybe I should go to law school， 好 maybe I should go to。对吧 对 ？Maybe I should go to law school， 他是这么说的。 Law school， 所以你这个 I should 就不用读得很清楚了。Maybe I should go to， 然后 law school， yeah， right， 重音强调出来。 Maybe I should go to law school。 好，两句我们来一起读一下。 OK， 我们看一下这两个情感。I see your problem。 I see your problem。 Maybe I should go to law school。 Maybe I should go to law school。 对 ，I see your problem。 I see your problem. Maybe I should go to law school. Yeah, I should go to law school. I see your problem. I see your problem. Maybe I should go to law school. Maybe I should go to law school. 对， 那个 maybe 的 may 都不用读出来。 Maybe I should go to law school. Maybe I should. Maybe I should. 其实不经大脑的说法，就是语速比较快，你知道吧？对， 我们很难去模仿他这种不经大脑的思考，只能把那个 may 音吞掉。Maybe I should go to， 都是可以的。Maybe I should go to law school. 有一句话在史莱克里就听了。就是 Don't you want to tell me about your trip？ 他读的比这还快。Don't you want to tell me about your trip？ 特别快，跟飞一样的过去了。 Don't you want to tell me about the trip？ 对 ，Don't you want to tell me about your trip？ 还有 to Don't you want to tell me about your trip？ 那个 don't 变成了 to，

Another year's come and gone. I'm still doing the same old thing. Stand over here. Shut over there. Eat some grass. We're back over here. I see your problem. Maybe I should go law school. You just need to break out that boring routine. How? Throw the old act. Get out there. Who knows what you're going to do? Make it up as you go along. At Lin. Improvise. On the fly. Boom, boom, boom. Really? 这段很用力啊，其实不在乎，你一上来就得到人家那水平，那你就到那水平了，就没啥用了。关键在你摸索那个感觉的过程很有趣，你要是不张口摸索啊，哟，这东西对你来讲一点没意思。但是你只要一张口去摸索，去寻找那个声音的感觉，哎，这是过程立马就变得有趣起来了。 是啊， 当你练起来， 过程是有 张口说起来的时候，这事儿才能真正的变成英语去配音。 嗯， 不然就是看别人去配音， 对， 看别人跟那傻嗨什么呢？ 确实是，还要多参与啊， 是吧？人是铁，英语是钢， 不练功，道途一场空，是吧？ 对，人是铁， 天天得练啊， 英语就是钢， 没错。据说拉小提琴不拉到2500遍，你达不到中级水平，所以大家呀。我估计大家有200遍吗？ 对，听听力，你不听够10000个小时，你那耳朵能听得进去英语吗？ 没错， 说的不客气。 毕竟我们不是在英语国家。 是，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啊，大家都加油，谢谢这位老师。 Keep it up， 下次见。 See you next time。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日本札幌冰雪节，加拿大魁北克冬季狂欢节和挪威奥斯陆滑雪节并称为世界四大冰雪节。哈尔滨国际冰雪节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冰雪活动为内容的国际性节日，持续一个月。节日的开始时间是每年1月5号，根据天气状况和活动安排，持续时间是一个月左右。冰雪节正式成立于1985年，是在哈尔滨市在每年冬季传统的冰灯游园会的基础上创办的。起初名称是哈尔滨冰雪节。2001年之后，冰雪节已与黑龙江国际滑雪节合并，正式更名为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在松花江上修建的冰雪迪斯尼乐园、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斯大林公园展出的大型冰雕，在太阳岛举办的雪雕游园会，在赵林公园举办的规模盛大的冰灯游园会等，都是冰雪节的内容。冰雪节期间还举办冬泳比赛、冰球赛、雪地足球赛、高山滑雪邀请赛、冰雕比赛、国际冰雕比赛、冰上速滑赛、冰雪节诗会、冰雪摄影展、图书展、冰雪电影艺术节、冰上婚礼等等。哈尔滨国际冰雪节是世界上活动时间最长的冰雪节，它只有开幕式，每年的1月5号，没有闭幕式。最初规定为期是一个月，但是事实上前一年年底节庆活动便已经开始了，一直持续到2月底冰雪活动结束为止。期间包含了新年、春节、元宵节、滑雪节四个重要的节庆活动。 So the Harbin International Ice and Snow Sculpture Festival is an annual winter festival that takes place with a theme in Harb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China, and now is the largest ice and snow festival in the world. At first, participants in the festival were mainly Chinese. However, it has since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festival and competition. The festival includes the world's biggest ice sculptures.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有些牵挂时时相伴，有些关爱穿越时空，亲人是永远不计回报的温暖依靠，家是每个游子幸福停泊的港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所有的家庭团圆美满，幸福安康。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